合 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一本书，一段情，一个声音，一种印象。 FM 100.6京津冀之声，每天13:30、19:00，广播书场。金三角是世界上最大的毒品出产地，那里的制毒贩毒人员有组织成系统，既凶狠又狡猾。多年来，缉毒干警们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代价，与他们展开了一场场生死较量。和平年代，禁毒缉毒成为激烈的战场。中国缉毒秘密战讲述了缉毒警察们为了守护人民的安全与毒枭展开的你死我活的斗争。继续为您播出《中国缉毒秘密战》，作者陈实，演播武文。 童雪彤控制着监测网络和对缅甸两个毒品基地的监控，不时的报告。 奇怪，军哥帮的网络一夜之间变了，在监听中发现佤帮也变了。我怀疑这两个帮在共同干一件事，第七区传来的地下信息表明他们有动作。 王建义很重视即将抓捕的台湾贩毒后台老板蔡文斌，更加关注军哥帮的每一个信息。童雪彤，这两天要密切关注，不能有一点马虎。张辉刚和费新龙已经被接纳为总部缉毒局特别小组成员，正在厦门的一线。 明白。 童雪彤和吴小芳分别在调试，两人在网络接口处查找，又对远程监控开始重新启动。 奴美又在玩什么新把戏？ 童雪彤暗自较劲。就在这时，史希健急匆匆走进信息中心，小声对王建义汇报： 王主任，你来一下，有新情况。 王建义很敏感，他在半小时前向总部分管禁毒的副部长做了汇报，得到的指示，全力以赴抓捕在厦门的台湾大毒贩蔡文斌，同时密切关注缅甸毒枭在南海水域的交易活动，联络国际缉毒组织，必须打击国际范围内的毒品交易行为，各国互通信息，对于国际大毒枭一定要联手抓捕。王建义走进了公安局长办公室，只见史希健拿出一份短文密报递给王建义，小声说： 卧底在缅甸毒枭内部的代号鸽子，刚刚通过密线发过来的，你看看，佤帮帮手阮龙被花子杀掉，花子与军哥帮已经联手。 王建义看着那份通过秘密渠道传过来的情报，有些感慨。他知道，这是老公安局长王万珍多年前布下的一条线，而且在最关键时刻，总会有情报传出。 对了，刚才童雪彤还在调试，对方有个叫奴梅的网络专家，真的不可小视啊。看来佤帮完成了内斗，权力转移到了华子身上，并且与军哥帮联手，这可是一个大动作呀。军哥帮网络信息发达，有一流的远程操守毒品交易平台，不仅在我国，还连接了墨西哥、美国和哥伦比亚等世界各地。 现在看来，我们这里是接近缅甸的前线，所有敏感信息让童雪彤加紧搜集。史希健说， 我要亲自向总部汇报，并尽快通报国际缉毒组织。 王建义转身又对史希健说， 马上通知张贵刚，提前对台湾毒贩蔡文斌采取行动。 好的， 史希建立即对指挥小组下达了指令，你跟我去见见老局长。王建义在向总部汇报完后，第一次主动邀请史希建，说话间流露出一些神秘。史希建问， 就咱俩不带别人？ 我开车，咱俩换上便服，知道的人越少越安全。天上的阳光泛着蓝光，照射在椰林间，仿佛投射的光点映像通过车窗的回收，让人显得格外松弛。 都说王万珍隐居了，常年在山里的河畔。王主任，你曾在金三角与他合作过？ 早些年我就是从这里干出来的。王万珍岁数比我们大些，他可是缉毒战线赫赫有名的英雄啊。 王建义边开车边说，本来总部要调任他当副局长，他推让了，并向总部推荐了我，而王万珍局长却退在另一个隐蔽战线，做起了战略性缉毒的情报工作。 我也懂得老局长的工作性质，就我个人而言，我是想拜访他，而当今信息太灵通，在局里有很多耳目，而且为了金钱和其他目的，还为毒枭当起了间谍。 史希建感叹道， 狗亚雄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好在他知道的不多。 王建义开着车走进一条通往山里的公路，两侧是凤尾竹和成片的芭蕉林，仿佛进到绿色的植物天国。透过林中的间隙，可以隐隐约约看到有一条清水河流过，听到水流的哗哗声音。 王主任，刚才出来我听办公室陈传来说，卢伟平的病情很不好啊，艾滋病毒在往血液浸透，发烧不止。 史希建叹了口气接着说， 哎，卢伟平是缉毒大队的中队长，一直拼命在缉毒前线，这次在大凉山明知道毒贩是吸毒的艾滋病毒患者，他冒着被感染的危险抓住了毒贩子。 我向总部报告，最好从昆明转到北京治疗。对于这样英勇的缉毒警察，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为他们治病，没有他们，我们的缉毒工作谈何容易。你一定要派人照顾好卢伟平啊。 史希建在这一路短暂中谈了很多，轿车翻过一座小山包，到了半山间的一处平房。屋里的人见了王建义和史希建便说， 哦，你们要来，老王也许有预感，一大早跑到河边钓鱼去了，要招待你们。 钓鱼是王万珍最思考问题和最休闲的方式，他虽说70岁了，可他脑子里装的还是云南多个边境的缉毒信息。 哦，那好，我们到河边找他去。 王建义说，中午就在这里吃鱼了。 近几年国际制毒贩毒疯狂，不仅涉及国内，而且形成了以缅甸、阿富汗到哥伦比亚、墨西哥等为中心的毒品隐形市场，形式类别多样，贩卖与吸毒形形色色，尤其是发生在金三角和湄公河的惨案令世人震惊。作者陈实走进中国公安缉毒警，与他们零距离接触，深入侦查与缉毒的最前沿现场，写出这部纪实文学作品。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陈实的作品《中国缉毒秘密站》。 一条小河弯弯曲曲沿青山流过，在不远处汇合到澜沧江和湄公河，这里虽小，但毕竟相连大河大海。岸边一棵相思树，王万珍甩出了鱼竿，静静地观察着水面的鱼漂。当王建义和史希建轻手轻脚靠近时，王万珍瞬间提起了鱼竿，一条野生鲤鱼钓了起来。 哈哈，还不快点帮忙啊！ 王万珍笑道。 好啊，好啊，好大一条啊！ 王建义高兴地喊道， 与史希健赶紧取下大鲤鱼。 老局长，都说你是钓鱼高手，我们还没到就见证了你的神奇啊。 史希健说。王万珍边上鱼钓边说， 一大早我就知道你们要来，你们俩不是来拍马屁的吧？是想吃鱼了。 是想吃鱼了，更想你了。王建义盘腿坐在王万珍身边，掏出香烟点燃递给王万珍。 你的人又传来了信息，太重要了。 是啊，只跟我单线联系，我派人已送给了史局，该收到了吧。 王万珍深吸了口烟，呛了一大口。 哎呀，我还是抽不了烟，所以啊，我知道你们要来，钓几条鱼等你们呢。 好几次了，都是代号鸽子发给你的情报。 史希健说，原来我试着派过两个人卧底，一人失败，一人死在热带雨林与张贵刚接头时。卧底不是件容易的事啊，传出情报也要冒风险。谢谢你多年的心血啊。 别说了，这件事啊，我只给你们俩说，我不想让更多人知道。 王万珍甩出鱼竿接着说， 鱼竿甩出不是每次都能提到鱼，要等，耐心等，尤其重要的是耐得住寂寞，一旦有了重要信息就会有鱼，关键是不能泄露你所在鱼钩的位置，否则鱼钓不到还赔了鱼饵。 王万珍说的话极有道理，这让王建义深有感触，他没有说话，从王万珍手里接过鱼竿甩向水面，静等了片刻，鱼漂在点点下沉。王建义没有理会，而是在一次突然下沉中果断地提起鱼竿，一条更大的鲤鱼被钓住，他们都没有叫喊，而是慢慢顺到岸边。史希健用网兜起了那条大鱼。王万珍说话了， 你沉得住气能有收获，而且比我钓的还大呀。 你的鱼竿，你挂上的鱼饵，又是你选的位置，我钓上大鱼是从你手上接过的。 王建义的话意味深长， 等到你有一天老了甩不动了，毕竟你身边还有人接替嘛。 王万珍有很高的智商，他细心听王建义的话语之意，长叹了一声，由衷地说， 哎，说得对啊，代号鸽子是我的儿子，我与他分隔两地，不是我多么高尚，还是为了我从事的缉毒工作呀。谁让我是局长啊，谁让我决心把最亲的人安插下去，谁让我与他生死悬挂在一根线上啊，都是有利于情报啊。代号鸽子与我单线联系，为了安全，其他人我不放心。 王建义说，老局长，我是想为你承担点，我们才是生死的战友啊。 今天就在河边，我把我设计和知道的代号鸽子托付给你们俩。王主任，史局长，这是一份密码，还有一些我记下的缅甸毒枭的情报，你们拿着吧。 王建义接过一个发黄的小本说， 哦，太谢谢了。 有一条纪律，凡是代号鸽子发过的情报，收到即烧毁，不要逼鸽子获取情报，一切都由他掌控。 王万珍继续说， 最近鸽子单发一个重要情报，因为是半份情报，我没有让人递给史局长，再等下半份。 下半份，军哥帮已经秘密启动了在越南金兰湾的海上毒品运输通道，连接的接货地点和接货国际大毒枭，有哥伦比亚的麦克，还有墨西哥的大毒枭布兰卡。 王建义补充说， 不知对不对啊。 王万珍听后异常吃惊，反问： 对呀，鸽子只提到军哥帮启动了金兰湾基地，由马娇出面联系蔡文斌啊。 史希剑敏捷地说：金兰湾基地的马娇要出面联系蔡文斌。王主任，这是新情报，必须马上通知张贵刚啊。 是新情况，马上让童雪彤联系动摇。 王建义站起来对王万珍说： 老局长，看来这顿野生鲤鱼吃不上了，我们马上回局里。 近几年国际制毒贩毒疯狂，不仅涉及国内，而且形成了以缅甸、阿富汗到哥伦比亚、墨西哥等为中心的毒品隐形市场，形式类别多样，贩卖与吸毒形形色色，尤其是发生在金三角和湄公河的惨案令世人震惊。作者陈实走进中国公安缉毒警，与他们零距离接触，深入侦查与缉毒的最前沿现场，写出这部纪实文学作品。正在为您播出陈实的作品《中国缉毒秘密站》。 王建义和史希剑从王万珍那里获得了新情报，连饭也没吃一口，便急匆匆开车赶回了公安局。童雪彤按照王建义的指示，与张贵刚进行了加密对接，传递了尽快抓捕蔡文斌和马娇的行动计划。厦门的海风吹得人暖洋洋的，沿海新建的立交桥和跨海大桥把厦门的小岛和半岛相连，形成了一道道现代意味的海滨城市风韵。张贵刚和费新龙一到厦门，迎接他们的是厦门缉毒海上侦查员许文和女缉毒警潘小雨。张贵刚上了一辆商务别克车，对开车的许文说： 沿厦门海岸走一圈，最好是新建成的沿海路和新的码头。许文啊，凭你的意愿，把厦门最具时尚和现代的海边地方跑一遍。 许文边开车边说：张队长，我明白你的意思，那就是新建的立交桥，可以沿半岛的现代港口看看。 潘小雨坐在张贵刚身边，从皮包里掏出一份资料递给张贵刚： 张队，这是我们在连接汕头的野外侦查的资料，蔡文斌所建的一个制冰毒基地，还有蔡文斌在海上秘密走私毒品的几处地点和船运信息。 好的。 张贵刚翻了几下递给了费新龙，然后拍了拍许文： 去码头。 渔船码头还是航运码头？ 先到航运码头。从你们提供的资料看，蔡文斌每周要坐船去趟高雄，而且都是在下午两点钟，坐的哪趟船很有规律啊。 是的，蔡文斌在厦门有两处房子，我们都暗地查过，已经有一周时间没有住了。 许文边开车边说： 我们在昨天对下面三个点下达了指令，在汕头的线人多天前已经上了山顶洞，只要有一点线索，下面有两个中队在待命。 张贵刚边分析边思考： 我是担心海上啊，蔡文斌是海上走私的高手，有渔民，有小型运输，还有客船，是白天偷渡还是深夜都没有定数啊。 潘小雨顺手打开小型电脑，边翻动蔡文斌相关资料边介绍说： 张队，从审讯刘璇的所有记录来看，蔡文斌的手机在三天前，也就是刘璇出发西安前就更换了，这个号码锁定的位置不存在，也就是说原来手机芯片已毁了，蔡文斌在厦门的住处也是空的，汕头山顶洞没人，也就是说刘璇还有不知道的地方，或者没有交代干净。 费新龙插话说： 哎，我总觉得这个蔡文斌在厦门的附近啊，他一定没在台湾，汕头山顶洞是刚刚停产的，那么他肯定有一批刚生产的冰毒要走私出海，这个量少说也得有200公斤啊。 许文说： 我也这么认为，蔡文斌这两天肯定在等船看天气。哎，前面就是航运码头了， 把车子开到山边。 张贵刚说： 你们两个在车上，许文跟我到码头。 许文带着张贵刚从一片相思树林走进码头，小声说： 航运站里有我们的内线， 我们去售票处要买票，懂吗？ 张贵刚说着与许文交换了眼色。厦门的客运码头人来人往，有上下船的，有购票接人的，还有在码头观光拍照的。客运码头虽说是老码头，但新建造了一些富有海岸风情的人文元素，不仅仅是棕榈树和一片片台湾相思林，还有一些现代气息的客船，尖船头、高层客房、长长的尾形甲板，加上纯白色的颜色，在海面上充满了童话意味。张贵刚抬起手腕： 你去见内线，我在船码头看看，十分钟后在大钟前会合。 明白。 许文很机智，在窗口前看着时刻表，眼睛以斜视看见公安缉毒便衣在大厅一角。许文渐渐靠上去，便衣内线端着一杯水小声说： 今天有些不寻常啊，下午2点的船票已经售完，像是包场啊。发现蔡文斌的人没？ 没有， 我估计他会放马仔在这一带看风。凭我的判断，今天下午2点去高雄的那班船可能有嫌疑。 注意观察，有情况直接呼叫我。 许文小声说： 蔡文斌冰毒基地的货没了，可能要出手偷渡。 知道了。 便衣说着朝客运室走去。张贵刚在码头的铁桥上朝着不远的渔港张望，天色之间有不少渔船散开朝金门方向驶去，还有一些小船也很活跃，像在运送什么，显得异常繁忙。再往东南海面一看，有一艘挂着夏令营海上探险旗帜的白色游轮朝海的对面驶去，一般人以为是青年旅游船或夏令营活动。张贵刚拿起长焦照相机，边观察边拍下那艘船。在观察拍照中，张贵刚移动着手里的镜头，忽然发现海鸥号551船班客船的左舷有两个人鬼鬼祟祟嘀咕着什么，像在船边放风，又像在装着看什么，不太像正常旅客。正当张贵刚犹豫时，许文大步走了过来。还没等张贵刚发问，许文急着说： 2点钟的船票满仓，像包船的什么人？ 张贵刚指着说： 2点钟，还差半小时。你看看船的左边，那几个人在干什么？像有什么事。 许文仔细看了下，又用长焦看了看。 现在从厦门长途客轮往高雄带货物的人多了，船运价格便宜。 不会有别的？ 张贵刚又指着前方的那艘夏令营船问： 那艘船在厦门也常见？ 许文思考说： 夏令营海上探险以前有过，这要问海上船运公司。 张贵刚直接说： 不需要海上边防公安批准，赶快问下海上边防。 许文刚要拿起手机拨打海上边防公安，潘小雨的电话打了进来，而且还急： 许队，南山渔村起了大火，还有爆炸声。 知道了，我们马上过来。 许文边跑边对张贵刚说： 南山半岛的渔村有爆炸，情况不明，快上车，马上通知海上公安。 张贵刚跑向别克商务车，立即布置行动方案。潘小雨在与边防海上公安联系后，又在第一时间接通了南山半岛镇派出所的电话，所有回答都是渔村一艘改建的渔船发生爆炸，引起火灾，危及渔村建筑，原因情况不明。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中国缉毒秘密站》，作者陈实，演播武文，编辑天时张璐。本书已由金城出版社出版，感谢各位收听，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解忧书房。 更多更好就等于更幸福吗？